每个国籍的学生在整个学校不能超过整个学校人数的15%。但是呢就是很凑巧，我把我们这些中国人全都基本上放到了一个宿舍楼里边。 嗯， 但是呢他每个屋呢还是就是不同国籍的，就是同一个国籍你不能在一个屋就一起住，因为老师想让我们更多的锻炼自己的语言，然后学习更多新的东西吧。 嗯，多接触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。 对， 你们上课是用的英语？ 对，我们上课有是用英语的。 你们整个学校里边课程设置里边会有几种语言？ 我们学校课程设置的话，首先要英语，如果你英语还在 ESL 就不过关的话，你还是要继续加强英语。比如说我在学法语的时候，有些人他们就在学英语，但是在我学法语然后并且上就是第二个英语课的时候，有些人在学西班牙语或者德语。因为我们学校它就提供很多就是语言的教学，我们有中文、德语、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、法语，就是有很多语言。 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 对， 选择自己已经熟悉的这个语言去先去上课哈。好，我们觉得新源可能在进入这个国际学校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之后，独立性或者说自立性更强了哈，而且看上去就完全像一个大孩子。你自己也说到了这个新的学校之后，自己的观点呀以及表达自己想法这样的愿望更强了，是你觉得是学校给了你什么样的环境或者这样的支持？ 因为我们学校它就是很支持学生表达自己的态度，还有自己就是自己的声音。然后我们学校呢，他们专有有一个部分，就是我们有 student government， 就是学生的政府类似的一个东西。 有点像学生会吗？ 学生会也在包括在里边。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每个班呢，大概有两个 class rep， 就跟班长差不多。然后呢你每天呢就可以收集同学们他们想表达什么，汇报给那个学生会，然后学生会会再跟老师联系。然后我们也会一般每周都会开会，然后老师就是跟我们讲一些事情，我们也会传达回去给同学。 那你在这个组织里边，这个 government 里边是承担是什么样的职责吗？ 就是负责，我感觉像负责传话一样，就是把我们学生的想法告诉老师，然后老师也把他们要办的事情啊，比如说他们要改善学校的伙食啊之类的，或者要开一个舞会啊，他就会跟我们讲，然后我们再告诉同学们。 其实也不是单纯的这个传达一下，相当于是一个小组织者，要去把这个收集过来，然后上传下达，是吧？ 对，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。 是的。每个班大概有两个人。我们班以前呢是我和一个韩国的女孩。然后后来呢她因为父母的工作要求她又回韩国了。然后现在换了一个，如果没记错的话她应该是来自叙利亚好像是。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在做这个工作。 那你为什么会成为这其中一员？ 这个其实就像投票一样。 哦， 像我们宿舍有一个管理宿舍楼的头，然后就是伙食管理员，这都是宿监选的，然后他选我做伙食管理员，可能我对吃的方面比较有研究。然后 你觉得是不是中国的同学会感觉在这个吃的方面会哈美食 对 在更在意？ 对，在瑞士其实什么都比较好，就是吃的感觉没有中国好。 就是其实我们是很多时候不适应，对不对？可能当地人吃的一些食物你可能会觉得哎呀不够丰富呀，或者是说不像咱们这种炒菜呀那么香啊，是吧？ 对，因为瑞士他们很多人就是大部分人都在食素嘛，食素主义，然后吃的都比较清淡，比如说沙拉呀，就不像中国那种炒菜那种，所以有些时候回来就是每天吃不同的吃的。 你觉得在那儿自己能做一些什么饭让自己解解馋吗？ 可以，其实那边超市基本上什么都有卖的，你可以炒西红柿炒鸡蛋，因为那边酱油什么都有，所以这个不用担心。还有中餐馆什么。 对，其实除了学习之外，这种生活上离开家之后对自己的这种照顾，这种提高，没有妈妈爸爸在旁边帮忙的时候，这些方面对自己来说也是让自己能够更加独立的一种训练。 对， 是吧？ 是的， 这方面挺重要的。所以说从新源的这个介绍里边呢，我感觉到你从这个不管是对于学校的这个生活上的适应，对学校的这种整个的管理上的适应，你还是挺好的。